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。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Fresh Radio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忽然门打开了，倒垃圾的男生提着铁桶回来，贾伯沃克对他摆摆手，他便心领神会地把门关上反锁。孩子， K-Series 系统是我开发的，这套超前科技只有我和刚才的10个人知道。既然你拥有这个系统，那么我们的缘分就非比寻常，我就有义务来回答你的问题。说吧，只要我能帮助你。 KDA 站起来，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对贾帕沃克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先生，首先刚才那个我们要找的人，他住在哪里？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？地址我稍后告诉你，他看到我纸上的密文之后就会接待你们。 还有，请告诉我一些关于 K-Series 系统的事吧。 一下子就让我解释这么复杂的问题啊，你这个孩子，我可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难题。 贾帕沃克爽朗地笑起来，神色像个神采奕奕的年轻人。 我得从质子干涉与原子机构新模型开始讲起，这牵扯到宇宙的形成史和介观微观的主要物质运动法则。你要给我几万张纸，半年多的时间，我给你边讲边画示意图，写方程式。即使这样，我也不能保证你能听懂10%。如果只从功能角度讲，一句话， K-Series 系统是利用原子结构的弱点进行常温下原子拆解、重组、排布的东西，它主要依靠自身产生的各种超微小场来进行。启动前需要对 K-Series 系统进行编码，把每个步骤生成的原子类型、排布位置等信息录进去，并考虑误差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繁杂的工作，我近期主攻的就是排布功能的实现。我不知道这样对你讲你能不能明白。 啊，能。 我只能先说到这里， 你继续讲你的，孩子。 是的，恰帕沃克先生，那一次重塑我的躯体用了2年的时间。按照目睹整个过程的人的说法，起初是一个晶体吸收空气中的分子而逐渐长大，然后晶体长出了许多枝条，把接触到的物质全部裂解吸收，晶体越长越大，晶体碎开之后里面就有一个我。 加帕沃克思索着说道，基本是这样一个过程，不过2年有这么快吗？ Caceres 系统能做到这么完善，看来我还真低估了未来的自己啊。 加帕沃克思索了一会儿，我现有的设计是低速 Caceres 系统，理论上也可以升级到高速 Caceres 系统，但那只是在理论上。提高原子改造速度的代价是改造过程变得极不稳定而危险。2年，那速度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了。如果能让高速 CS 系统成为现实，那样你的躯体重塑只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了。不过我想即使我再活100年也不具备那种科研实力。 您谦虚了。 我倒是好奇自己为何用这东西造一个有人脑思维的机器人。哎，想也没用，我是在未来产生这个想法的，现在谈设想是无源之水。 旁边的沙利文醒了， 老头，那你能让这玩意儿造出桌子吗？ 哼，轻而易举，不过这样就暴殄天物了。如果未来的 Caceres 系统连人脑这样复杂的东西都可以重塑，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造不了的了。 KD 刹那间想到了什么。 先生， KD 的声音颤抖了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 怎么了孩子？ 如何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 Caceres 系统啊？ 哎呀，这就难了。问题的重点是原子排布，这个工作我现在还未开始，所以我无法回答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未来的研究所的位置，哦，你已经知道了，西伯利亚。如不出意外，对 Caceres 系统的进一步研究会在那儿进行。你如果愿意，可以去未来的那个地方找找，没准儿能获取到什么信息。孩子，我看你现在很紧张，很激动，情绪不稳定，连呼吸都不畅了。我猜未来的我一定是有许多东西没来得及告诉你就把你抛弃了，才让你这样。你一定吃了很多苦，有许多心事压在心底。抱歉我的孩子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让现在的我代替未来不够负责的我向你道歉吧。 满头白发的贾帕沃克轻轻地推开身后的椅子站起来，整整衣衫恭恭敬敬地慢慢地朝 KD 深深地鞠了一躬。 KD 在震惊中不知如何反应， 贾帕沃克真诚而愧疚地微笑着静静地坐下继续说， 我不久前通过某些渠道获知了西伯利亚地下的那个废弃仓库，那是军队废弃的，被当地的居民拿来冷藏蔬菜。我确实打算买下它，和朋友们一起秘密地做点科研工作。通过刚才的交谈，我感觉你的心地很干净，这让我很高兴。尽管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为什么要用 K-Series 系统架构你，但看来我们的工作没有走偏。我们11个人都是科学家，每个人所持有的学术成果有90%以上都未发表。只因这些东西对世界太过危险。不要疑惑，我们反对的不是科学，恰恰相反，我们都非常喜欢探索未知事物。我们反对的是让心性不成熟的人掌握超前的科技，而使其走上毁灭的道路。就像给婴儿一台反应堆玩耍， 我们十一个人都不会拿自己的科研成果换取名利。于是自从我提议不发表超前科技论文后，大家没有不赞成的。他们当中有的曾经是我的同事，有的曾是我的学生，他们都很优秀，心地纯洁，工作勤勉，又有正义感和使命感。我能从你身上感到类似的气息。来，让我先介绍你要找的那个人吧。贾伯沃克指了指左手边的一把黑椅，那家伙刚才开会的时候就坐在那里，他叫德米特里耶维奇。他的性格和这椅子的颜色一样，崇拜理性、冷静、严密的逻辑思维。我屡次建议他改改这种让人敬而远之的性格，多笑笑，幽默随性一点，他总是不听。不过他在射线、原子和分子结构力的研究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。他目前主攻用极低的能量制造出常温等离子体的方法。 KT 转身看沙利文，思索着，教授，与这个不靠谱的家伙相处的日子里，性格改变了不少，是因为上年纪而看得开了，还是沙利文二愣子的气场太强了？哼，甘叔是我们当中个头最高的，1.97米，中国人，40多岁，出身于军人家庭。他和我一起用初级的原子改变装置，你可以理解为功能上打了 0.001 折的 K-Series 系统，制造出一种很致密的、强度和密度都极大的金属材料，我们管它叫致密阿尔法。在致密阿尔法的发现上，它是主要功臣，我只是辅助。它起初是想做武器用，后来被我改变了想法。它的优异才华如果用在推动战争上，就太对不起人类了。听到致密阿尔法，KD 觉得自己有种心跳过速的感觉，这种材料无数次的保护了他。杨云石，你可能想不到，这个名字属于一位女性，她本名杨韵诗，自己改的名儿，大概是有理想抱负在里面吧。父母给孩子起名是希望和寄托，孩子给自己起名则大多是励志。在脑科学与神经系统领域，他已经达到了可以独立培育出完整的、活性很强的神经细胞，并在保持其生命活性的前提下，架构起类似大脑的回路，举世罕有啊！一个弱女子在这个男权世界能做到这一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她才35岁，她勤奋好学，思维灵敏，一点就通。倘若她的学校能给他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，前途真的不可限量啊！这大概很难，有人一直在监控他，给他的学校施压，不久前还买通一群流氓砸过他的实验室。也许是因为他和我有合作吧，而我是被许多势力痛恨的人，因为我常写文章揭露世上的黑事、脏事。威尔森·鲍德海在机械领域耕耘了41个年头，这家伙的年龄快赶上我了。他平时为老不尊，喜欢和人开玩笑。他的机械设计专利有8000多个，从指甲刀到航天领域都有。他早年因为家人不支持他的工作而离过好几次婚，于是就整天死守机械加工中心过日子。不过这反而让他高兴得很，老东西现在很富有，是几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。我们缺科研资金的时候就找他。这位卡尔·马克西姆·怀斯特是一个德国人，哲学功底很棒，是热能工程大师，是国际空间站和太阳光球层探测器的温控系统的总设计师。还有这位加沙林斯基·乌里亚诺夫是白俄罗斯人，可以独立设计全封闭的独立的小生物圈系统，对环境共生和生命维持工程的研究，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比过他。这位让·瓦格良和谭润泽 是核动力工程师，他目前在研究核聚变的实用化、小型化技术方面的难题不少。磁力约束技术的思路太落后，不能采用，他们在想别的办法，已经有一些进展了。还有这两个，卡什尔和赵光绪，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和日本人，他们是生物专家，还是生物组织培养的高手，无论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，他们都能在实验室里用组织培养的方式造出来。你可能想不到，他们在20年前就在实验室里用无机物合成了结构完整的、富有活性的人体肌肉细胞。但如果专门对大脑和神经的研究，杨云石啊还是第一人。 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插一个嘴吗？ 沙利文举起了右手。请讲。 我刚才梦见怎么回去的方法了。 真的？ KD 站了起来，眼中满是希望。 咱们俩自杀就行。 什么？ 贾帕沃克和两名助手与 KDA 不约而同地喊出来。 这叫啥呀？这叫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要去食堂撑死。 沙利文的表情坚决。你们是认真的吧？贾帕沃克关切地问。 老头，别害怕，我俩从这里消失而已，回到自己的世界。 先生，他没有开玩笑。 KD 转过身，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。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你尽管问就是了。请把你们11个人的研究所地址告诉我吧，回到未来后我一定要找到他们留下的技术，这对于那时的人类会有极大的帮助。贾帕沃克冲两个助手摆手，女生便开门离去，男生取来纸和笔放在桌上后也出去了。 我要给你们写的是高精度的经纬坐标，务必把这些数据都记下来，记准确，看完我会销毁的。 贾帕沃克说完开始书写，然后递给 KDA。 沙利文只瞟了一眼就不愿再看， KDA 则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。 KDA 把纸条递给贾帕沃克，贾帕沃克把纸条叠成了一小块，塞进上衣的口袋内，一股细微的木制品燃烧的味道便从口袋内冒出。 这个衣服被我动了点手脚，里面有个小燃烧室，别见怪，社会环境和我正在做的事情要求我必须随时随地隐秘地销毁文件。那你们现在的打算是？ 贾帕沃克的身子微微摇晃，是疲劳过度了。 我们就准备去找死。 沙利文抢先回答。 KD 掐他一下说，先生谢谢您，我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帮助，接下来我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。 我也相信有那一天。孩子，困难的时候要看到你已有的成绩，要提起勇气。未来的世界，人类正在受难，或许你有某种责任去帮助他们。奋斗就会有牺牲，只要牺牲的有价值，就不要恐惧和悲伤。加油，我祝福你。 贾帕沃克伸出并不壮实的右手，紧紧地握在 KD 的右手上。从教学楼出来的时候已是上午9点，贾帕沃克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楼门口。 好先生，你还有什么要查的吗？ KD 低着头边走边想了一会儿，答道，现在的时代很多事件都没有开始，我得去更晚的年代。 那咱们就去食堂。 KD 这次没有回答他，老虎钳一般抓住沙利文的右臂，大步流星地往斜对角的一座如剑锋般的大楼走去，大概 是因为看到第79层开着窗户吧。从楼上跳下时，沙利文杀猪般的呼叫声让 KDA 终身难忘。大地向两个人迅速逼近，眼前一黑，躺在工作台上的 KDA 便随之醒来。 KDA， 情况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？ 艾利克站在床边焦急地关切问。我去了多久？ 去了？什么去了？你不是一直在这里吗？ 艾利克不解，微微歪着脑袋问。 我睡了多久啊？ KDA 换了一种问法。 好像才一分多钟。 我的意识进入了虚拟的世界，我见到了我的设计者，这让我距离探明身世更近了一步， 或许能实现了一个目标。哎，一个油纸和笔吗？ 艾利克对最后一句半懂不懂，转身四下张望，屋里空荡荡的。 没有纸，总之你没事就好，我去找纸笔。 KDA 望着艾利克的身影，回路中又开始流淌苦涩。如果这一个不能实现的话，他就会注定有一天在痛苦中告别自己，然后他的青春，他的生命就这样在失落和惆怅中结束了。 不用找了，我有办法。 KDA 从凹槽中坐起，伸手握住身旁的刀，刀尖在金属床的表面刻下11行数字。 沙利文，你在吗？ 扬声器里半天才有声音。 好身手，刚才真刺激，我下一次再也不跳楼了。 你能够调整模拟世界的时间吗？在前进20年，到贾帕沃克100岁时，否则许多信息我们获取不到。 我试试啊，不保证成功就当赌博。 又是一股电流袭来， KDA 转入了昏迷。当 KDA 醒来的时候，只感觉自己的下半身似乎被什么压住，周围弥漫着浓重的物质燃烧的焦糊味，耳边不断传来什么东西在撕裂，倒塌砸在地面上的巨响和人们的尖叫声。他的视觉尚未恢复，看不清是什么。他想活动活动，试着挪了挪两只手，却感觉不到半点空气擦过皮肤的信号。 怎么回事？ KDA 猛地眨了两下眼睛，才渐渐看清两座百十层高的大厦已经颓斜夹成 A 字形，而他就在夹角下面，处在遮天的浓烟和摇摇欲坠的建筑阴影之中。天空红彤彤的，还残留着许多什么东西飞掠过留下的烟雾线。 这到底是哪儿？ 沙利文！ 废墟之上，破衣阑珊甚至赤身裸体的人们沾满了泥和血，他们撕心裂肺地尖叫着，有的拖着被砸断的双臂奔跑，有的没了腿只能于废墟上爬，指甲被剥去，他们都在努力地从似乎随时都能坍塌的 A 字形废墟底下逃出。浓烟从各处升起，大地上时不时传来高速物体猛烈撞击的巨响和震颤。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煞亮的红光，一个火球穿破浓云，从天空斜斜地坠下，直冲向地面。不一会儿，猛烈的冲击波伴着巨响袭来，将 A 字形废墟吹得摇晃起来。许多人来不及站稳，摔倒在废墟的瓦砾上，被锋利的石块和金属片割伤。 KDA 本能地产生了躲避危险的念头，可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已被牢牢地埋在碎石中，而肩膀下已是空空如也，地上有两大滩血迹，不远处有两只被人踩了许多脚的断臂。 A 字形废墟的缝隙后面传来迅速扩大的隆隆声响。KDA 瞪大双眼，只见一颗大的无与伦比的火球破云而出，径直朝自己的位置砸来。他定睛细看，根本不是火球，而是一颗巨型的军用卫星。火球以几马赫的速度击中 A 字形废墟的顶端，将顶端瞬间轰掉后，势头依然不减地朝后面的大地砸去。 沙利文，这也是教授看到的吗？ 教授被砸死了吧？ KD 从惊心动魄的画面中醒来，意识又回到了沙漠实验室。 不是，那是一个死人的记忆芯片，末日后被老头从废墟上拾到，解读看到的画面。嘎，刺激不？ 刺激？你，哎呀，你这 太刺激了，咱们扯平了。 未等 KD 发火，一股电流又冲击了他的意识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。你以为爱就是被爱，你挥霍了我的崇拜，我活了，我爱了，散了就好了，可能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惜了，幸福好不容易，怎么你却不敢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。算了就好。